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Hello， 大家好啦，欢迎咁多位听众或者系观众啦，收睇咧或者收听第二集嘅《酒色财气》啊。嗱，因应咧我哋嘅听众嘅一啲要求同埋一提议啦，我哋咧节目咧由今晚第二集开始咧，就会由星期一转为星期二嘅。同时间咧个时间方便咧，因为听众咧好想听我各自讲多啲嘢啊，咁啊，所以咧就会将时间改为咧8:00至9:30，加多半个钟咧，俾大家咧去发问问题嘅。嗱，咁啊，今日首先咧介绍一下先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持除咗有我哋嘅郭兆明博士之外咧，亦都咧有Tina， 同埋咧多咗一位咧靓女嘉宾，就系咧刘敏仪博士。咁其实刘敏仪博士咧就系咧同郭博士一起之前就一起负责一啲国际上面嘅慈善同埋教育工作嘅。不如嚟紧咧将今日嘅时间咧交俾两位啦。 首先要补充翻少少以前网友问嘅问题。第一样咧就系有啲人问我嗰个医术问题，有啲喺啲网咧就话，点解我会讲到只蚁分三厥啊咁神奇啊，咪当系魔术啊咁？有啲就话呢条友又冇牌行医咧就犯法喎咁。咁佢哋唔明白咧，如果真系有嗰种医术嘅人咧，系人都唔使见。如果医人要见到嘅人医到嘅咧，已经唔系我哋嗰科医术嚟。讲一个例子啊，多唔可以讲。但当然啦，我喺呢方面嘅学问咧就有局限性嘅，亦都有选择性，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出手。因为你不可以去干扰个宇宙嗰个因果法则，所以我哋有啲条件咧就话需要出手嗰时咧就出手，但最基本原则咧就话，如果喺世界上有药有人医到嘅病，我哋咧就唔可以出手。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佢唔知道用啲咩藥，或者揾啲咩醫生，我可以介紹佢去醫。但好啦，如果係知道世界上冇藥醫嘅呢啲病，又冇人識醫嘅，我哋可以考慮出手。出手咧就唔一定要見到人。以前康江 band 嘅一把手，劉志傑先生係我學生嚟。因为他帮我咁多年咧，有一年咧，佢十几年前咧，嗰日俾电话我，佢想问我有咩方法令到啲兄弟姊妹咧冇咁伤心。因为佢妈妈咧喺医院咧，就医生交代佢咧都有心理准备，80几岁噶，佢自己唔介意，但见到啲家人咧都比较伤心啲咧就。问佢有咩方法化解平衡我心态，佢话佢唔系揾我要求我帮乜嘢，但我就即刻喺电话答佢：我唔紧要啦，你帮我十几年喺国内喺中国做嗰个农村嘅工作，用你嘅身份啊，当年喺香港兵做一把手，为自己国家做咁多事，我你听日答正几多点？俾你妈妈听我电话，用只右边耳仔听我电话。咁咧就，佢话我妈妈听唔到嘢喎，喺嗰、那个深切治疗地方又绷紧气，又差，即系医生话差唔多要签名咁滞。我哋唔紧要，我哋俾佢听得噶啦。咁啊，听完我电话咧，长咗10年命喎。 咁神奇，咁博士同嗰位太太讲咗啲咩咧？ 呢个保留， 嗯， 即系话你喺世界而家嘅医术咧就好论尽嘅。最简单讲一件少少常识，大家知道。我当年点解要挑战杨永强呢个医务局嘅局长咧？因为佢衰到冇人有。广东省有个姓钟嘅先生是处理到很多沙士的问题，你是被人参与来开会给你意见你咯，死了成200多人，你还要用这么重的药，令到个病人呢同啲病毒呢是同归于尽，那我才顶不顺，你这样再搞下去呢就很大件事。在我们以前历史上呢，这些是瘟疫来的嘛。一个理由为什么挑战它呢？这些这样的沙士呢39度就死了，那个热力它不可以生存。只要我漏去吃沙士的时候查了落个鼻道一起做，它当然不够胆了，因为它问过我的朋友，问过其他一个局长认识我的，他们不要挤啊！佢呢个人好多好多腐蚀嘅，佢哋死紧嘅。佢哋你佢呢啲你我你我话你整一添人啦，我单人匹马啫，你整一添人一齐啊，搵啲沙士查落个鼻度咁啊，自己割割耳啊。后屘佢唔敢挑应战，我哋咧就比较容易啲嘅，有方法嘅呢啲。另外一样嘢咧，佢哋喺嗰个点解而家啲医院出咁多毛病咧？他们的观念上错了，他们任何的病他们当敌人去打仗医的，一定要杀死对方。譬如说你有癌症，他当你的癌细胞是敌人，变成观念上就要消灭了这个癌细胞，就是一个主流的思想，那是很大件事。所以殺死了癌細胞呢，就連個人都死埋。因為人體呢本身每一個人都有癌細胞，如果你沒有癌細胞呢，你不可以成長的，到它的功能用完呢，它是病埋的。以前我一個師傅就厲害了，你們在市場上問啊問啊，你應該會問到的，問到有些這樣的事的。我为了研究它那个功能为什么这么犀利呢，我用了10年时间，因为它不讲给我听，问都不会讲的了，你未够时间它不会讲给你听。如果它肯听你电话，你的癌症呢一个礼拜内没了的。我当年我师父施工更犀利，在图书馆抄到的有几载的，你抄在上海的几载，你会抄到是有人，这个我研究不到了。我师父我10年时间我知道是有可能做得到的，是什么理由可以听你的电话你的癌细胞没了。但我施工那个医术呢我就研究不到了，因为在历史记载呢有个姓蒋的大居士呢个太太死了，停官，当时是在民国时间要兴停官不葬事，停官成7-8日，是我师公 call 翻醒佢。呢个我研究不到，真的研究唔到，因为你停官7-8日咧，一个人根据喺个病理常识嚟讲，你40几个钟头咧已经有尸斑噶嘛。啲肉咧开始开始啲血停咗咧，就开始腐烂噶啦嘛，即系呢个到而家咧，我都系不解之谜。但癌细胞讲电话可以唔见咗咧，我系解决咗嘅，但我就做唔到嘅，因为我控制唔到。我知道， 即系你知道个原理。 我知道，知道，知道，同埋我系撞彩医咗几个人。 咁犀利？ 我唔知嘅。因为我试过在船度放生咧，有一年咧有个70几岁婆婆咧走嚟叩几个头俾我， 我婆婆你咩事啊？我唔识佢。我哋起身啦，你长者你叩头俾我，你会折我福噶嘛？ 明白。 我受唔起啊！我侧身避咗佢。我哋起身咩事？佢话我旧年咧嚟同你攞条红绳，即系我啲红绳送病。佢话佢系帮个亲戚攞嘅，佢亲戚咧系三期嘅癌症。佢如果我俾求咗你条红绳俾我亲戚带咗好咗咧，我一定要翻嚟叩头。佢所以我今年咧就要嚟叩头。 即系叩头系感谢你。 但我系唔知噶嘛，我唔系有心出手于佢。但系如果喺我哋控制到咧，我依糖尿病比较犀利，但好贵咯。 但系博士，当其实虽然你自己咧就话系唔知点解医咗一啲嘅病人啦，咁但系其实你而家谂翻咧，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咧？究竟系原理系点样啊？点样可以医到一啲哇末期癌病系好犀利？ 世间啲人医好咗咧，唔系好咗噶，因为病咧系一种宇宙嘅一盘数嚟噶嘛。如果好咗，人唔会死噶。如果你真系有医术医到人嘅病嘅话，人就唔死噶。我只不过将佢嗰场病咧推后咗。 系，哦， 即系其实佢都有癌症，不过就迟啲去发，或者甚至唔发。 推后咗嘛。嗯。 哦。 有时所以你未必出手好噶，譬如今世佢趁早佢病完晒咧，第世咪唔使再病咯。 哦，即系郭博士，你嘅意思就系 推后咗嘛？你当好咗啫嘛。 系推后咗，即系可能 佢嗰门债一定要还噶嘛。 咁你 喺我哋嘅佛学嚟讲，嗰个病系卡玛嚟噶，即系个 因 果嘅回应。 咁如果系咁样讲法啦，喺你自己立场嚟讲，你觉得推后咗系一件好事啊，定因为系一件坏事咧？ 如果呢个人有，所以我哋话点解要唔系立乱出手咧？要算咯。当年陈百强一出事，系有人带嚟揾我噶，喺九龙塘。 嗯。 咁我就问佢阿 Daniel 仔个妈妈，我话如果你 Daniel 好翻，你有咩动作咧？咁佢答我唔到啊，答我唔到，我咪我得啦，我祝福你 Daniel 仔过生日啦，我将来希望佢撞到有人医佢啦。咁啊，同嗰个明星走咗，那个明星带佢嚟见我。 明白。 咁后屘咧就佢明星嗰、那个我朋友嗰个女明星个妈咪咧啦，佢话点解郭先生唔出手咧？佢妈妈问我，因为唔可以立乱出手，你唔可以干扰个宇宙噶嘛。 咁有咩条件先可以符合到郭博士或者系其他啲嘅好叻医术嘅医神啦、啊？咁去做呢一样嘢，有咩条件你哋认为系可行嘅咧？ 嗰人留低世界有用咪得咯？ 即系可唔可以咁？头先阿 doctor 咧，即系变咗会，因为你话一件事啊嘛，咁就会唔会？譬如 say 头先你话到就系佢系迟啲先至系事嘅，咁但系变咗你影响咗呢度咧，可能有啲更加重要嘅嘢。 佢留低世界度系有作用嘅， 系有作用。 嗯，明白。即系例如一啲可以有益到其他人类人群嘅人咧，咁如果佢留低嘅话咧，就变相你医佢就系做咗件好事啦。 有个机缘啊，你要出手帮噶。 明白。 如果唔系咧，你一般你唔应该干扰。 因为有阵时咧，如果你博士咁样讲咧，讲得出哇，你可以医到末期嘅癌病嘅病理啦。 唔系我医到，所以唔系我医到，系我哋唔知道可以撞彩好嘅。我师傅就犀利，我哋啲九流啦，医生。 冇咁讲，但你会觉得系呢个系都系个缘分咧，即系有时你对住一个人，你系可以令到佢间接或者直接。 我系跟嗰个印度大师话斩开三只第三缺嗰、那个，我梗系唔会执走宝啦。但我嗰日冇讲嘛，上次。 哦。 我梗系跟住你攞啲料啦，系咪先？咁犀利，搵只蚁整咗三缺搞弯咪行得嘅，我仲会走宝啊？ 明白，所以 我哋学嗰啲 Fida 医学噶嘛，好神奇噶。嗱，你最简单讲啦，譬如话喺几千年前，又冇咁多药，又冇医生，啊，又冇呢、這个嗰、那个细菌学，又冇解剖学，又冇显微嗰、那个微细菌嘅显微镜学，又冇化验，乜都冇，咁啲人点解唔使医啊？ 系咪会当其时会唔会啲？ 你而家你嗰啲猫狗自己病咗都识走去山度医自己噶嘛？搵啲草药自己食噶嘛？啲狗 人系冇咗好多天性嘅灵感噶，一越搞越大件事噶，咁咪若有三分毒格，个人带十几种药咯。好啊，仲有啲不良医生你仲结噶喎，譬如你撞到啲医生喺啲繁华社会啊，唔好讲香港啦，譬如你喺美国或者喺第二个地方，讲香港你系诽谤啲医生啦，你仲要班友输咗迷你债券，你行埋佢，佢唔掠你一刀啊？唔系点样走去坐游买游艇啊？点样买豪宅啫？系咪？所以我哋帮衬医生咧，第一我帮衬英国嘅多数，同埋咧多阵帮助屋村嗰啲五十零六十岁嘅人，系咪？ 明 白。五十零六十岁世家子弟嚟噶嘛？佢有个人心人术噶嘛？某位屋村医人嘅街坊会，啱唔啱啊？喺英国喺英国毕业嗰啲咧，佢个守则好严格噶嘛？佢嗰、那个。风气啊，如果你医三次可以好嘅，你要医够五次嘅话咧，全行嘅同行系排斥佢噶嘛，系唔同你来往噶，大佬。 咁犀利，因为系 啊，佢哋喺个佢呢个唔系法律嚟嘅， 系 一个行业嘅道德嘅约束嚟噶嘛。 喺英国，可唔可以讲话系一个守则咧？因为其实好 唔系守则嚟嘅， 系个道德嘅方面， 系佢喺行上。如果知道你三次可以医好呢个病人，你去搞到五次咧，全行都睇你唔起。 明白， 因为呢个垃圾嚟嘅， 扬出去。咁啊，博士啊，网上咧亦都有听众咧问到咧，有关于咧断食疗法，你点样睇咧？ 对一啲特别嘅病情咧有益嘅，但如果你个身体营养唔够咧，就有第二种副作用啦。我想呢啲要揾专家好。但最近我知道台湾咧就攞咗啲印度嘢嚟搞搞一大堆，跟住咧佢卖好多产品俾你嘅。 即系嗰啲产品系咪针对你喺断食期间？ 系啊，佢哋搞好多无谓嘢，叫你跟尾啊，买咩营养啊，有咩好多嘢。 断食之后就要食翻好多营养嘅嘢啦。 好多手尾俾你玩嘅，因为好多嗰啲我哋叫做咩？嗰啲叫噱头咯。 哦。 所以就你最简单嘅，你如果保健好简单，第一你。舍得饮啲好嘅水咯。 点为之好嘅水呢？ 中国地方系软水嚟噶嘛？譬如话你买啲法国泉水啊，唔好煲滚，啲水煲滚咗就对人体唔好。 煲滚咗咁，但系香港嘅情况嚟讲，我哋唔会饮生水噶嘛？平时 因为你个水管经过水泵运到嚟你屋企。一个好大嘅喉管，再压细咗到右嘅管上楼咧，你嗰个水嘅分子打死晒，你再煲滚咗咧，就成个水嘅生命冇咗。譬如你搵啲滚水淋花，啲花都唔生噶。 啊，呢样我有听过，即系我哋不嬲系种花嘅时候，一定系用生水。 我今年成六十八岁啦，小朋友。 你真 系 好精。 我系可以，我就系饮好靓嘅水嘅。 喂，咁可唔可以博士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咧？点样为之好靓嘅水？如果叫我咧打开水喉就咁饮，我就唔敢 了。我就用法国泉水再变低碱性噶，我仲有一个分解器。 哦，即系基本上你唔会饮水喉开出嚟嘅水，就系、是、一支支嘅法国泉 水。有香港水，譬如你喺新界啲仲大件事，因为东江水嚟啊嘛。东江水你嗰啲有啲地下嘅油同佢冚埋埋一齐好结噶嘛。我哋唔制噶， 即系你意思嗰啲水嘅 quality 其实唔好嘅。 其实如果你试过过滤过咧，你就睇到其实好多菌。平时你开水喉都黄噶啲水。 系啊系啊， 过滤就好表面啊嘛，但系个水质你过滤唔到噶嘛。所以喺古代嗰阵时，嗰啲我哋中国嗰啲修道嘅人咧，好长命嗰啲道士咧，佢首先系搵嗰个泉水嘅，跟住有子午峰噶嘛，住个地方，即系嗰个空气流通。 我呢啲真系要揾个月龙月咁啊！真系， 唔系佢有子午峰啊，但系佢一子午峰唔会藏蚁啊嘛，佢个地方通爽啊嘛。 哦，咁至于咧，而家 水就最紧要啦， 系即系人体饮落去，你觉得 水同阳光最紧要， 水同阳光对健康最紧要， 空气 系咯。咁而家好兴嗰啲咩钻石水、啊？ 好啦，這個、呢个咧就唔讲啦，呢个扯咗话题太多啦。咁啊，交代一声，即系我嘅医术咧就唔系话学你普通人咧系出手嘅。但亦都要補充咧，就我有國際出手救人嘅牌照拉神嘅。 哇！ 我仲有一個專業嘅心理治療師嘅身份，咁我梗係唔使掛牌啦。但我點解要攞咧？我喺驚喺嗰陣時喺中國咧，好多人嚟問我問題，問完之後佢跳樓咪入個數，所以我考埋嗰個牌。咁好啦，譬如我有時出手救人。 咁佢即係出咗事，我又孭飛啊嘛，所以我又考埋一個國際嘅牌，所以我哋係有呢個資格。啊，講翻第二樣嘢啦。 嗯， 仲有幾耐時間？ 其實咧，而家時間差唔多噶啦。 哇，咁快嘅咩？ 係啊，我哋第一節咧，因為其實咧，我哋大家聽眾咧好有興趣啦。 咪有咗一分鐘先。 我哋而家第一節咧時間就係差唔多，我哋就係等第二節嘅時候再答其他問題。 Okay， 因為我要去補充啲問題。 唔緊要，第二節嘅時候再見啦。 OK。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i 你好，我是欧振明。事后还早是源自身边很多朋友话2012很多呢啲嘅揣测啊，好多呢啲嘅担心或者担心点应该担心嘅嘢，之后就发觉系咪要赶快做你好想做嘅嘢咧？ 事后还早。早多一些，早也未嫌早。心中的清单，每夜每天在数，要花多几多心思去做到。 事后还早，想讲的应该做，或者找到一个念头应该马上去做，是一路欧生明都是这样的。同埋我仲要加上那只是，其实我相信可能个阅历多了，或者个人生经验多了，看的事物去的地方多了，我就真的越来越发觉，如果样嘢做都要看着结果去做，反而是做不到的。同埋有時反而你唔睇結果咧，喺個過程入邊，喺呢個目標或者呢個追求理想或者夢想目標入邊，你會有好多突如其來或者你意料之外會衍生出嚟嘅意想不到嘅效果嘅。我覺得咁樣可能係仲有趣。 時候還早，重遇至愛你會怎走？痛快在笑聲中跳舞。不必要天荒与地老 ，Just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呢一句说话点样听，就真系睇你个人嘅性格。正如嗰杯水系半杯满定系半杯病饮咗，呢个真系好睇人个性格嘅。我嗰个性格当然出 set 呢高就叫你义无反顾啦，当然就唔系叫你啊算啦咁。我从来都唔系一个灰嘅人嘅，所以我嗰个 just let it go 意思即系 follow your heart， 你应该勇敢咁去面对你个心话俾自己想点咯。 早点开始相信靠自己还好。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早点开始，早点抗衰老。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欧新力。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回来第二节的时间，刚才呢博士呢很清楚跟你讲了一些关于医学上面一些比较神奇和奥妙之处啦。那接下来呢这一部分呢，哇，我们又讲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答问题。 嗯。 答完这个问题呢就讲今晚的跟Dr. Liu讲的主题了。问题呢就有些网友问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坐开点就对吧。我慢啲，慢啲。 系，因为我哋贴少少咪，听众咧就会听得清楚啲。 有啲网友问，希望我答一答法轮功嘅睇法。如果全部答咧就好隆重，因为太复杂，约略讲少少啦。首先讲个背景，点解法轮功会形成咧？当年有位姓李嘅先生咧，佢好聪明嘅，佢攞咗中国嘅五禽戏。八段咁嘅部分，另外有啲雜家嘅嗰個套納嘅方法咁樣夾埋一齊。咁啊喺佢自己嗰個生活嘅地方咧，就聚集咗啲人。佢就好早起身，要啲人嚟練功啊，又成啊咁。改革開放後咧，中國咧。出現了一個現象咧，好幾輪漲嘅。啲一般嘅市民咧唔敢病嘅， 以前佢有单位咧，咁啊你病咁咪单位找数咯。到你改革开放啦，你病啊自己俾钱，所以好多人咧就系唔敢病。咁变咗有啲人咧就有啲小毛病有成啊，咁啊跟住佢哋练功咧，喂你真系好咗喎。但其实咧，你如果你朝头早六点几起身，早睡早起，就你去公园练咁揈手揈脚咧，你一定会有帮助嘅，系咪啊？ 乱咁 系啊，你乱咁揈脚 运动都好啊。 你咁早起身，你又早早瞓又早起身，咁你咪一定有帮助先。系咪你咁有啲罪？ 我最近都听闻好多人同我讲咧，就系话咧个瞓觉嘅时间真系影响人体， 影响影响 早瞓或者夜瞓，就算你瞓咗咁多个钟咧，好似啲人都话嗰个唔同噶、哦。 好啦，再补充一样嘢，咁啊变咗咧，佢令到有啲人咧就可以参与呢个组织嘅活动啦，初初好小规模。咁另外仲有一个现象咧，就系、是、中国又系特色嚟嘅，好多退咗休嘅干部。如果中國退休幹部咧，係好有好多問題係好論盡嘅喎。如果你最高級嘅大官咧，咁你退咗休落嚟，仲有啲位置安置俾你啊，做一啲二三線嘅工作啊，有咩節目應酬啊，你又可以出席下咁啊。如果嗰個中下層嘅幹部咧就結啦，即係等於香港你嗰啲咁嘅中層嘅公務員退咗休，前線你又唔識人，反為譬如以前喺警察部嗰啲。做嗰啲沙展啊、探嗰啲普通人啊，佢退咗休出嚟，佢識好多朋友咁多前線啊嘛，中層嘅結啦。但大陸咧仲多咗一樣麻煩嘅地方，因為毛澤東時代搞個文化大革命咧，人與人之間咧就冇咗信用嘅，佢同埋個單位咧都唔敢傾偈嘅喎，佢同埋一層樓住退咗休落嚟咧，佢哋都唔打招呼喎，隔離左右，唔知你。大家都驚嘅，你明唔明啊？人與人之間呢、這個仲未恢復嘅。我到咗仔女離開咗，咁剩翻兩個老嘢，冇朋友嘅喎，咁啊好寂寞嘅。啊，咁啊身體又毛病又驚病。啊，有朋友介紹你，佢朝頭早練功咁去到，哇！有一班人傾偈又成，佢咪交上個朋友咯。交上咗朋友咧，到你熟咗咧。你身体好咗，你系好善意去叫人获发良工噶，因为你系受益人嚟噶嘛，你享受到噶嘛。好啦，跟住咧，你再熟啲咧，佢委任你做个小组组长，譬如喺咩公园，你系第几组嘅组长，你又带咗一班人，咁你变咗有存在价值噶。好啦，咁到佢后期点样发展咧，就有少少系真系笑话嚟嘅。我哋中国一个姓李嘅大官。全名唔讲，你哋自己估。佢太太有年咧落到一个省度咧就出差，突然间咧喺食晏昼时间咧有事，个胃咧唔舒服，顶住痛。咁其中一个干部咧学法轮功嘅，咁啊即刻教佢练。咁啊后屘佢做咗几一两次咧，佢做到嗰个双手朝天托三招嗰下咧。就通咗，通咗，跟住佢就好翻，即刻咧就喺个饭局嗰阵时就话啦：，喂，有冇搞错？点解呢啲咁好嘅嘢，国家唔推广啊？乜乜乜乜，即系佢真系好易嚟嘅。咁啊，翻去同佢笑，佢话咁有啲干部，你知我哋国家嘅规矩噶啦，唔系咁容易搞一样嘢噶嘛。佢话得，我翻去叫我老公帮手搞。我翻到去北京咁啊，揾阿李大官人。通知嗰個體總署嘅，好似一個姓吳嘅先生啊，嗰陣時做局長，咁啊擺咗落國家嘅項目，咁啊變咗就喺度發揚光大，發揚光大咁到上下咧，有啲外國勢力咧就利用呢個組織咧就深入咗入嚟，俾咗好多錢，跟住咧就呢個創辦人姓李咧就好聰明嘅，佢到而家咧。在錢銀女人度冇出事嘅，係咪啊？通常好多人咧搞到咁上下咧，就喺錢銀女人出事嘅，佢冇嘅。 你意思真係有，但係冇出事。 佢冇出事嘅，冇出事。因為佢係好聰明咧，佢係賣啲書籍啊，賣啲錄影帶啊，即係咁樣。佢分咗一個好似有多少傳銷術咁咯，每個地區個小組咁樣。咁啊，後屘到。 到到佢哋后尾成咗势力之后咧，就有一啲行为咧，令到共产党惊嘛。因为中国政府好惊人哋聚埋一堆嘅。 其实咁嘅情况咧，会唔会话咧，真系好多人练咗法轮功之后咧，觉得对身体好咗，所以就越嚟越多人去参加。 两样嘢呢个事实，因为你咁早起身又早瞓，咁咧你练一功好嘅，但佢有少少问题咧，系有偏差嘅。如果有啲人好执着嘅话咧，佢有个法轮嗰度转咧，你个人冇人喺你身边带翻你出嚟咧，你有危险嘅呢个事实。但我哋亦都反对咧，中国政府当年咧。是用一个咁极端嘅手法咧，打压一个团体嘅。呢个我觉得共产党佢喺个政府做事方法都好粗暴咯。当年我哋都讲过噶，如果你咪成当嘢同佢组织好晒，喺峨眉山揾个老和尚出嚟，话呢个李先生咧，都未够嘅，我哋要佛祖报梦，要补充翻多几个招式落去，咁咪将佢慢慢纠正翻咯。但共产党处事方法唔系噶嘛，佢最好用个方法最快，全部收工，打你邪教，咁咪搞出事咯。但后期再涉及外国有啲嘅力量勾结埋之后，佢哋好着数噶嘛，练法轮功嗰啲有啲隐蔽利益噶嘛。譬如你练法轮功，你有机会偷渡去美国咧，一落机，咁你就可以有嗰个宗教迫害噶。唔使走噶嘛？ 哦，即系好似你上集所讲一个、宗教上嘅国际嘅庇护。 系啊，佢优先要俾留低噶嘛？咁咪好多人可以借呢啲方法凝聚咗一个佢特别嘅势力咯。咁而家发展到落嚟，佢都好庞大噶。但佢嘅功法咧，就你一般人你就算去公园都有效噶啦。另外有一个网友咧就问嗰、那个问嗰个真咩真佛宗啊？嗰个卢醒贤先生问题，呢个咧我保留啦，因为我哋中国咧好古怪嘅，乜都有人信，乜都有人拜嘅，就佢自己嘅命运嚟。譬如话我信教，你信我邪教都系你嘅命运。 嗯， 譬如你信伊斯兰教都有几种噶嘛，你信错一种啊，要走你无端端会走揽个炸弹去自杀噶嘛。 十二派啊，或者 系啊，有十几个十几个处女等住你去应酬佢噶嘛，等你去噶嘛个天堂，系咪？ 回教我真系唔系好熟啊， 系咪先？所以咧就话，你去学嘢嗰时候最好咧就话你自己有一个理智，睇个主事人嗰个行持系点咯。即系我哋人咧，应该自己有分析是非嘅能力，最好啊多啲揾资料咯。但同埋有啲人信咗你唔可以叫佢唔好信嘅喎，佢觉得自己冇面喎，会信错咗呢样嘢。所以宗教都系几论尽嘅喎。我哋以前做研究，我哋可以抽嚟出嚟噶嘛。好啦，咁啊，有啲咩讲过今日嘅主题？刘博士，你睇嗰个未来形势点睇？ 因为其实咧嗱，而家都我哋都讲咗好多啲唔同嘅听众啦。咁其实不如讲翻而家香港，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国际嘅都会。 系啊， 其实全世界发生咩嘅事情咧，香港都会有影响噶。嗱，最近啦，譬如我哋睇翻啊，就系普京又上场啦。 嗯。 咁啊，又开完两会啦。咁啊，咁多领导人都有唔同嘅一啲目标啊，嚟紧嘅时间。譬如睇翻喺香港嚟讲，你觉得对于香港喺呢个国际嘅形势上边咧，嚟紧有咩点睇咧？郭提啊，郭博士， 香港好坏都你都系要睇嗰个中国嘅影响最大噶啦，系咪啊？ 因为你哋觉得都系中国对香港影响占咗几个 percent 咧？即系比起国际上嘅影响， 一收你自由行都收工啦，而家。 但有些人咧就话个数据上嚟讲咧，自由行带动零售业啦，我哋真系讲零售业嚟讲，大概系影响到3% 到嘅啫。其实呢个数字你点睇咧？ 我整体嚟讲，如果冇咗嗰个即系嗰个自由行嗰啲咁嘅消费咧，整个零售业都争好远。净系旅游嚟讲，我谂相信由内地嚟嘅人咧，已经占咗好大部分啦。 因为最重要咧就系话以前回歸後咧，就個個都冇去將佢一盤棋咁去睇啊嘛。我本身係棋手嚟嘅，如果大家上網，你剔嗰個 Spectrus.com 咧，第三个高级嗰人，你我系九部黑白棋杀棋，如果你哋八部杀到棋咧，有50,000奖金，快啲去玩， 解决嗰个棋局。 唔系我九部杀棋嘅黑白棋度， 即系要挑战啊 ，Doctor 咯。 唔系唔系挑战，我喺国际电脑嗰个棋。咁我成日都希望啲小朋友咧学捉棋嘅。你睇俄罗斯，俄罗斯因为点解佢哋布局咁犀利咧？喺个国际上，佢哋啲棋手好叻嘅谂嘢。好啦，因为你香港回归之后咧，大家都斗吹水，又搞乜讲物讲科技讲，咪搞科技讲攞嗰几廿亿，搞科技都未得啦嘛。搞笑噶嘛？佢哋唔识得话喂，我可以将啲钱揾中国嘅科技嘅大学，我哋俾资源佢，由佢哋去研发。香港嗰个优势系有嘅，但系你唔识定位嘛？ 咁呢度可唔可以讲起啲融合咧？因为其实譬如国家里边咧有好多，譬如有中科院啊，咁香港又有先有呢、這个科技园啊。咁其实会唔会喺呢个发展方面咧，两地可以多啲融合咧？ 好嘢融合唔到咯。 咁好嘢融合唔到，即系边一方面我哋反而系冇咁好嘅嘢融合咗咧？ 呢、這个讲翻我哋中国少少历史啦。我哋都做过一个研究，咁多朝代，十年窗下读书，仲要读圣贤书。考个乡试中咗举人，再考埋嗰个省试先中到秀才。有时你都未必去到殿试啊，入呢个做进士，入十甲前三甲做到状元，先做个七品官。哇！读咁多书，全部都系圣贤嘅书。点解做官嗰时会咁贪污腐败呢？咪你做咗个七品官、县官一方之主啦，你都可以保一方平安。点解咁腐败呢？一代一代到而家，再近啲嘅有个陈水扁啦，早个零礼拜咁，我哋香港仲有个叫做而家俾人哋搞到周身矮嘅曾先生啦，你几百万年薪。这个是我们中国一个很长远的基因来的。你读这么多书，这么多理想，流香港血，你跟香港人做过什么呢？好了，你是第一把手，又是这样。第二把手做政务司，又是这样。家里几个人住，两座大屋都未够，要掘多个窿。好啦，今日睇报纸仲古怪喎，成班嗰啲局长官仔咧，猛收好多礼物噶，你唔收唔使死噶嘛。好啦，有个傻仔强仲扑街，嗰个经济局长一年咧12个月，你去咗9次出埠，每次咧去揾最远地方。喂，呢啲我哋香港市民钱嚟噶啫。 就算不是钱，我哋都会市民上都会觉得，其实你成日可以走咗出埠嘅话，有几多少时间留喺？ 咪好样衰喎！而家嗰啲局长啲人一上场收卡片啦，系嘛？跟住又搞啲停车熄匙，搞悭电蛋啦。咪我哋悭电啊，婆婆唔识搞悭电，要你教啊！你用下个脑啦，醒少少啦，知几十知咁多钱高薪，再贪啲小便宜，系好样衰咯！你明唔明啊？ 系啦，咁我哋都睇到好多咧，就系呢啲头先讲到即系未咁好，咁香港都有啲好嘢系嘛 ，Doctor？ 因为香港有好嘢咧，你班人咧，你唔系坐喺度为个社会做事咧，你系睇唔到嘅。如果你真系醒起上嚟嘅人咧，乌蝇飞过你知道公定乸噶嘛？咁呢班有大笨象行过都唔知噶。中国俾个斯巴你，你有发挥个功能咩？好啦，你住香港嗰班中联版同埋港澳版嗰啲咁嘅睇住香港嘅官员，得闲你咪捉佢翻中联版度食鲍鱼鱼翅咯，啊，兜兜搭搭啊，搵啲人落嚟做多几套西装啦，同啲仔女，你会睇住香港成个局势去发展咩？ 你冇 plan 到成个长远计划噶嘛？ 咁不如如果系咁，我哋譬如嗱，当而家有个机会啦，我哋俾阿 Doctor 你又谂下，即系有啲咩长远计划，我哋应该去留意嘅咧。我哋未必一定做到，但起码我哋想做到嘅嘢咧。 佢哋做唔到嘅。如果我做一招香港50,000点嘅股票，佢因为而家都冇嗰个胸襟啊嘛。呢一代嘅中国领导，如果邓小平先生度可以有呢个胸襟，如果我做咗宣布。我将港澳交俾台湾托管，50,000点啊，大佬！你惊香港澳门走咗去咩？有冇咁嘅胸襟啊？喂，你话俾英国人再续租约，你就话有丧权辱国嘅问题啫。咁啊，台湾系我哋中国地方，到而家都喺度讲系我哋中国地方噶嘛。我咪交俾台湾政府托管咯。擴大呢個版圖，將台灣成個金融市場都擺埋喺香港度，係咪？ 咁我想問啊，兩位博士，例如劉博士係讀經濟產業科噶嘛？咁如果好似郭博士咁講，如果好似話將香港嘅金融市場，我哋齋講金融市場先啦，俾台灣托管，咁然後 咪成個香港行政區啊，劃埋落台灣嘛？ 咁如果系咁，对经济会有咩影响咧？即系香港股票市场， 有个大佬，人哋都唔使惊你共产党啊嘛，大佬，咁你真系和平啊嘛，系咪啊？有信心啊，证明你共产党。 咁我哋而家都系一个假设性啊。 你有冇咁嘅胸襟啊？有冇气魄啊？你而家冇啦，呢一代啲领导人，我得闲啊，个仔去边度美国读书啊，系嘛？啊，边个识多几个朋友啊？整多啲着数，退休搵啲搵份嘢捞啊？是不是 你完全没有你以前老一代的我们回去就是尊重我们这些 老党员的。非常尊重的。他们真的很多现在还在为个国家做事的。我认识很多这些人的。但最近中国有些希望有一帮年轻人是不错的。所以你那个网台挺好的，譬如你香港人香港人网大家年轻人那你就收料咯。收到啲貪官污吏嘅咪督佢背脊咯， 因為可以有 ICAC。 唔係你就算國內都得噶，你咪掟料咯。你起碼你有阻嚇作用啊嘛。你而家你中國係搞到一條龍嘅貪污腐敗噶嘛？呢個中國歷來嘅惡習嚟噶嘛。 不過其實如果你話能夠即係公開啲，譬如啲人知道邊啲嘅貪污情況講到出嚟咧，咁起碼佢會比較驚啲。 但 雖然佢而家冇 ICAC 喎，國內都。 等佢有中紀委噶嘛？即係呢個係大家你想自己國家好咧，就話你首先要令到佢哋嗰個幹部咧要識走財色嗰兩關先得。你而家男你嗰啲幹部多數揩到揩錢銀女人啫嘛，你要過到關咪得咯。最難過嘅而家你睇我第二把手。做政務司下來的吊吊揈，現在你說選特首，可能會選特首，怎麼選呢？你無端端有個女人抱著兒子出來的，是爸爸，你怎麼搞呢？ 他自己都不得閒啊。 不是，還在政治上危險啊，你這麼多劍手尾不清，到時那些女人出來叫你找數的嘛，要洩漏那個社會，你那個行政的機密給他的嘛。他應該出去選他傻而已嘛，那些人。 咁啊 ，Doctor， 而家又講到我哋成日講呢個特首嘅問題啦。咁你感覺到，譬如而家我哋大家都講到啦，呢個即係有糧有糖。而家近期咧又講到呢個黑金政治喎， 嗰個搞笑嚟噶嘛？ 咁啊，應該以咩個角度去睇咧？如果係搞笑嘅話， 第一，你都未有足夠證據，你話睇張報紙，同啲江湖中人喺度，喂喺個社會，江湖中人都有人權噶嘛？咁系咪所有嘅人第时要问食饭嗰时候，喂，你哋系咪江湖中人啊？江湖中人，我唔坐低啊，咁啊，佢哋全部搞错咗啊嘛！你嗰个系一个斗争嚟噶嘛？即系有啲人明知自己冇得玩啦，咁咪作啲嘢出嚟掹埋落水。所以而家最近你睇报纸话，要求流选噶，流选即系话大家冇得玩。系咪？呢啲细路仔嘅所为嚟噶嘛？其实佢律师公会要出嚟澄清噶呢样嘢。你点样定位叫江湖人物先？你就算我杀人放火，我已经坐完监出嚟，我对咗数噶啦。你唔可以社会话睇佢唔起噶嘛？啱唔啱啊？系咪？ 你要你要讲证据噶嘛？ 咁我哋咧，其实都亦都有一啲听众啦，佢就话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讲，如果梁振英咧，佢真系做咗特首嘅话，对于香港嘅经济会有啲咩嘅影响咧？即系会唔会有影响咧？ 嗱，喺今日咧，我未睇到呢个人咧系触犯咗嘅事咧系成案嘅，即系唐先生嗰啲我哋睇到啦，你有僭建就有僭建。有女人就有女人，咁但呢个梁先生咧，我唔识佢，又未见过面。但我做领事嗰阵时咧，有一件事咧，我都记得呢个人，因为我曾经有一年咧就送咗我哋国家啲礼物咧，俾一啲官场嘅人，即系个个都有份嘅啲小礼物。佢又好守规矩，系亲身复咗一封信，多谢我哋收到我嘅礼物，有啲冇复嘅。咁但咧就话，呢个人咧，我自己个人观察咧，佢部署某一件事咧都唔简单。呢个系一个都几深沉嘅人。但如果你话俾你，你等于我哋嗰日听报听电台话，有个何先生话佢可以睇唔到有咩错处，呢个唔容易嘅。但我觉得佢有能力嘅。咁如果佢话佢系共产党啊，仲好添。如果而家佢啲人话姓梁嘅地下党员又共产党，如果佢系就好，对香港好。佢震到墙啊嘛，翻到去中国同开会唔使俾嗰啲咁嘅党官恰啊嘛。 咁即系你认同好多时话咧，有部署呢样嘢咧，唔等于系负面嘅。 梗唔負面，譬如梁先生係共產黨員，我翻到去，你香港扎土共都唔肯恰佢啦，唔使俾你左夾夾右夾夾啦，拿住啲票又唔過喺度，係咪？喺度搞埋堆分錢啦，你扎土共，佢揾翻自己人去制衡佢咁。 咁即係話咧，你都認為我哋譬如將來嚟講咧，穩中求變，因為其實我見而家兩會嚟講咧，都係用翻穩中求變嘅。 香港好容易搞嘅啫，你成個國家咁大嘅。規劃喺度發展緊，你就用好個思維法，你就做嗰個兒童用具同埋嗰啲用品同埋嗰食品加工場都不得了啦。代替啲膠花同埋嗰啲原子粒廠嘅時代，係咪？你幾個地方未開發啫？你冇嗰個軟件啊嘛！你搞個西九啊，成扎變啲人變狗西，啟德機場啊擺喺度曬隻，係咪？ 咁即係個胸襟又多啲啦，包容性啦，咁啊唔同嘅產業又可以做多啲，好似頭先咁講，我哋講緊呢個消費，咁我哋變咗食品方面都係一個出路啦。 咁咧，你大陸啲人咁多毒品，全世界好，我聲我好憎中國共產黨噶，喺呢方面，喂你點可以冇全世界冇國家話整啲嘢毒死下一代噶嘛？即係話將來人哋唔使打你個國家，自己收工啦，全部自己毒死自己。 其实对于呢啲咧有毒嗰啲食物咧，系即系人民咧系每日都会接触 到。你政府有责任咁，你搞乜差嘢啫？呢个政府瞓晒觉，个个喺度搞贪污，你中国嗰班官。 系咯，咁如果政府有责任嘅时候，咁其实政府嚟讲应该系边啲机构去做啲咩嘢咧？ 全部有责任，但佢哋衰到冇人有嘅。据我所知，譬如嗰时搞啲毒奶粉案，拉咗一班人，佢串谋埋法官仔做个假案，话判晒啦，咁啊坐晒监啦，咁整个file都掟上中央。转头佢放翻一出嚟继续开档噶，所以好难管啊！中国问题唔系话普通人睇咁简单。 所以其实呢度即香港矜贵嘅地方就系我哋嘅法治啊。 系啊，香港 你话离开呢度咧，有得上诉，同埋咧有得咧系有一个本身嘅正规嘅法律，变咗你有贪污嗰啲咧，全部都系好即系查得到，同埋透明度比较高啊。 同埋我哋有监察啊嘛，你中国一条龙啊嘛，冇人敢讲系一条龙噶。有佢賣曬地，有啲村都幾好噶，佢分翻錢俾你噶嘛，咁你咪唔會嘈咯。而家有啲嘈出嚟就係佢分得唔分裝不均啫嘛。但香港要珍惜咯，係咪啊？ 咁啊，除此以外啦，咁我諗香港人咧都有好多好開心嘅嘢，即係係除咗係食物比較安全之外啦。咁但係咧，博士你哋兩位咧又點樣睇咧？最近咧，即係好多矛盾啊！即係我哋都提到毒奶粉嘅事件啦，咁令到內地人可能就會嚟香港買奶粉，而係買得個量都係好大嘅喎。 一早你香港政府就要喺個敏感度嗰度起嗰啲加工廠啦，你都冇做呢個計劃。整個中國係咩？你紐西蘭、澳洲喺度設啲大型嘅加工食品廠、奶粉廠， 咪想窮都難啦，即係又免税入口。 哦，即係你意思係喺敏感度，意思係香港定一話喺 邊境啊嘛？我哋香港境啊嘛。 哦，即係算係香港嘅工廠。明白，咁啊，各位咧，如果有商業頭腦嘅，真係可以考慮呢樣嘢。 你年年都日日都要用㗎佢。 其實是的，而且現在的生育率都是比較高的。 你那 那些涉及奶類的產品很多嘛， BB 仔用品啊，什麼都用嘛，他那些尿片吸完那些肉爛的嘛，裡面 哇， 現在小孩子有錢嘛，你家人吃一個仔嘛，所以這個 你只是搞這 這些用品， 你政府都沒有做到。 可能就是個嬰兒進品進口呢，我們可以做多一點，因為香港其實都沒有特別自己去做奶類，但可能因為我們本身來說是入多一點，咁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其实就多多都去到。 你揾几条友靠睇图书馆，揾几本书嚟睇完翻立法行政会讲嘢嘅，咁你唔收工啊？香港？ 咁其实咧，对于某一种问题，每一种嘅问题嚟讲咧，其实都有唔同嘅解决方法啦。嗱，而家第二 part 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第三 part 咧再翻嚟咧，继续咧同阿两位博士倾偈嘅。 刘小姐走先。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这首是我们 A Day 和选民力量和嘉林一起合作的一首新歌，叫《赐安心》。 门前外风吹雨打，仍期望去找个家，多尽至少发梦的话。 其实呢首歌呢就我哋开会嗰阵时呢就想做返一首係可以代表到年轻人嘅心声嘅一首歌。咁住屋嘅问题，咁好多人就话买唔到楼啊，房屋政策就唔知点啊，咁所以我哋諗到就话做一首关于讲居住问题嘅歌，俾填词人同埋編曲嗰阵时呢，大家嗰个 idea 都好近，嗰成个感觉好 smooth， 大家都好自然咁做到出嚟。 谁曾话过首次抱着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起身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情人上成落让我安心听得太易错，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极有志气也奈何。 咁我嚟听下嘉林个 demo 啦，啊，好少女情怀，一首好小品情歌咁样嘅。咁我哋又将个歌词咧就写到好似一个女仔，一个男仔。咁因为好多男仔咧，每次都话啊俾个好安稳嘅家佢，但系点知一次又一次都令呢个女仔失望咁样啦。 谁曾画过首次抱出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起身有所说但未有怎么？上城落让我安心听得多益处，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进贡到老或可得到幸运一个，梦想的声音飞过像八万五卷歌，最近一生所缺 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嗱，翻到嚟咧第三节嘅酒色财气咧，咁啊，大家见到咧，其实咧阿 Doctor Lau 咧就因为完成咗两节嘅节目咧，咁佢就先行咧就已经离席咗啦。咁我哋好多谢啦，今日阿刘博士咧上嚟咧帮我哋咧同我哋倾偈啦，同埋解答一啲问题噶。咁跟住落嚟时间咧，都系问翻郭博士啦。 有咩问题啊？叫啲网友打电话嚟问问题最好啦。 系啊，咁啊，因为咧，今集开始咧，其实咧，我哋开始咗咧封烟嘅热线嘅。咁其实咧，各位嘅网友咧，如果有任何问题咧，想问啊郭博士嘅话咧，就可以打翻嚟28927899，28927899，或者你哋喺网上咧 chat room 里边咧留低嘅问题嘅，其实我都会 refer 翻俾阿郭博士个，大家就千祈。不要怕丑啦，有什么问题想知道想问呢就记住问我们啦。 有什么问题写上来啊，正华。 咁其实呢剛才呢已经有几个问题 嘅。你讲俾我听问我。 好嗱首先就是因为大家呢见到呢刘博士呢是关于独修独系经济产业啦。咁都想问返两位博士就係点样睇入苹果即係 Mac 嘅股票啊。即係佢哋话即係点样睇呢隻股票。我諗呢个系咪。 呢啲应该问返美国啲专家好啲。 係啦系咪想知道赚唔赚钱嗰啲呢咁我諗。 问返美国专家好啲。 係啦可能。 因为股票呢系好受外围影响嘅。 嗯。 同埋而家我相信佢都高咗价， 明白或者可以估战场啦。不过唔紧要，其实咧都想问头先啦。我哋咧最第二 part 嘅时候咧，最后尾咧讲起咧，即系其中一位特首候选人就系梁振英先生啊。咁有网友咧就问：如果咧真系俾梁振英先生做咗特首嘅话咧，其实对香港嘅经济咧会有啲咩影响咧？ 第一，佢识做嘢，咁啊最好咧就佢系共产党员。我个人意见啊， 嗯， 唔系咧就论尽。如果真系共产党员对香港仲好，你共产党员冇坏噶喎，咁共产党员有好有坏噶嘛，起码佢唔使俾土共恰佢啊，翻到香港，翻到中国谈判嚟讲，佢自己人系咪？而家惊佢唔系啫喎，如果佢系共产党员，我第一个支持佢做。 咁如果听你咁讲啦，咁样睇法，我 如果佢唔系咧，亮俊 系 唔系咧，就呢个人藏机好深。你不是你做几十年令到共产党信你的你这个人藏机。 我的机心。 我还怕有些真的共产党的所谓。你现在都香港都是回归了共产党统治的嘛。是一个中国的领导的嘛。你不要抹杀这个政治现实。所以很多人他不认党员我觉得是很论证的。 明白，咁其实我都想知道啦，如果这样睇法啦，咁现在我们的特首曾荫权呢其实又是不是党员呢？ 他当然不是啦。 那你意思会不会是说因为他不是共产党的资深的党员变了呢？ 因为他不信你不信你不信买几件屋在行政局周围夹住你。左卡卡右卡卡。 所以就变了有时候他可能想帮香港人做事会不会都没那么容易去做到、啊。 还有本身他没有那个封疆大吏的气派嘛，这个曾先生整个古惑仔那样。我哋当年啊，我讲事实啊，我问汇丰银行蒲伟是自己讲嘅，唔系我讲嘅。有人问啊，主席，你做银行家几十年，有乜嘢人你唔借钱俾佢嘅，唔信佢嘅？佢有三种人，第一种打保胎，第二种留苏，第三种做记者。所以嗰时佢两件嘢，一个曾俊华，一个曾荫权上场，哇！我扑街啦，所以我投资非常少喺香港。即系两件嘢中晒，到而家爆镬出嚟咪咯？你银行家睇人好准噶，有三样人唔可以信噶，一个打煲胎，一个留苏，一个做记者。记者就基于佢周时作新闻讲大话，好多都唔系一个诚实嘅人。你睇香港传媒你知嘛？ 嗯。咁但我都好想知道啦。咁记者我哋都明白，有阵时未必系个记者咧都咁有专业操守噶。咁如果你煲胎打煲胎同埋留苏，点解有啲咩问题系？觉得不可信呢？ 你写信咪蒲伟士咯， 明白。咁大家咧可以 我哋知道，我唔话俾你听点解。但你可以问翻主席啊，咩理由唔信呢啲人？ 明白。咁即系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问第二个问题之前咧，有个电话就系黄生打嚟嘅。咁不如我哋听个电话先咯。喂 喂喂，郭博士， 系你讲啊。 郭博士，我想请教一下你咧，你琴日讲《心经》讲个观字，咁然后咧就带到你话观睇到一个新闻，就喺石油期货度做咗啲买卖，相信期权啊期货 啊， 就搵咗啲钱。咁郭博士，我就好佩服你嘅见识嘅。咁但系咧，你一方面讲《佛经》，另外一方面咧喺期货嗰度市场度牟利。咁呢两样事情系咪有啲矛盾啊？ 如果我做和尚咧，就有矛盾。 哦， 明唔明啊？ 但系你讲佛经，你都 佛祖冇叫人，佛祖从来冇叫啲弟子咧做穷鬼嘅。你翻去睇佛经，维摩诘嘅系大把钱、嗯，几个老婆。嗯嗯有个弟子咧捐咗成个宫花园，有地方俾个佛祖讲经咧，用黄金铺地嘅，知唔知啊？ 嗯， 俗家人可以好有钱噶，你要知道你嘅钱点样嚟，有冇犯法？啲、钱， 你啲钱财亦都可以做善事。 啲钱点样用出有智慧，唔系乱咁做善事。 明白。 如果你乱咁做善事咧，你个种子落咗个咸水田都扑街嘅。 嗯。 你好心做坏事。 你冇咗个好结果嘅、所以我哋要智慧行先 ，wisdom 行先。 个仔炒埋期货啊，图表有咩心得啊？ 我冇噶，我一年做四单啊，富贵嘅，边度做咁多嘢炒去做乞衣嘅？我一年最多买四只股票嘅啫。 好多谢你，高博士。 好多谢黄生你嘅电话啊。是啊，咁其实呢Chatroom 嗰度都有个问题呢，就头先啊黄生就问起一啲经济上嘅问题啦。咁其实呢有人呢都问起啊，即係经济上头先好似有位听众喺 Chatroom 就问两位博士嘅，其实就係话关于苹果股票。咁我諗呢啲问题呢最好问返股战场嗰边或者係其他嘅主持啦。咁但係呢其实有问题呢就係问会唔会阿郭博士觉唔觉得苹果嘅产品呢好似魔鬼啊。 你认为魔鬼就变魔鬼噶啦，呢个世界真系小心一样嘢。譬如话你认为个石头系神，你会变神噶。 即系你 世间系你自己变到噶。Henry 有电话， 好，我亦有听个电话先。Henry， 诶你好啊，天啊，诶你好啊，郭博士，我想请教咧，就喺国内啦，因为文革之后咧，即系嗰个毒害啊，对我哋即系中国人太深，完全系冇咗套人格啊，冇咗套。即係做人嗰個嘅一個標準，咁咧如果而家喺國內邊，我哋又冇信仰啊成啊，咁如果其實咧，即係如果真係救中國咧，會唔會需要話真係大家有翻即係法學啊呢一樣嘢咧，可唔可以幫到我哋國家？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而家係咪我睇到阿郭博士你喺國內做嗰啲嘅善事啊，即係都係喺知識方面，即係學校啊、書啊嗰方面係幫佢小朋友嘅，係咪啊？ 我而家係你呢個問題，我二十年前開始做嘅， 係， 因為佢而家問題點樣咧？毛澤東時代咧有本《毛語錄》作為一個 instruction 嘅，就算《毛語錄》唔健康都，佢都有一個指引嘅。 系而家好似冇， 而家乜嘢都冇嘅。所以而家我最近咧就系用嗰个印度电影咧，你睇到噶。我喺个用个印度电影院入咗中国咧，就全国900间戏院播紧嘅。 系啊， 嗰个香港译名叫打死不诶作死不离三兄弟嗰套。 哦，嗰套系诶，嗰套啲同事 我引进系我最早引进嚟香港嘅。 哦哦，咁样嘅。 因为咧，佢唯一我就可以喺呢个电影文化，但系好艰巨工作。同埋而家我又推廣緊嗰個兒童百科全書，希望每個家庭有一套。但如果每個家庭有一套咧，要幾百億錢啊嘛。 係。 咁而家咧就我通常喺學校咧就一間小學咧就有20套。哦、我哋做咗幾百萬套，已經繼續仲做緊嘅。而家就喺人網度咧，就係、是、有個宣傳咧，就話係送呢啲兒童百科全書落山區嘅。因為你正話講得非常好。我有两样工作做咧，就同大家分享啦。第一个工作我点会做嗰阵时做世界和平工作呢、因为80年代我落一个国家访问，有人嚟同我献花，一献花咧，身边人一棍打落只脚度。我问点解，佢踩到我个影。 哇！ 佢话郭先生，因为你系呢个佛学嘅。咁尊贵嘅人个身份系皇室嘅成员，我当年我哋应该用刀斩佢嘅，因为你咧，我哋唔想令你难过，所以你用棍咧就算啦。咁你死唔死啊？个世界，所以嗰时咧我就做国际工作啦，去搞和平工作。我亚洲佛教和平大会嘅香港区主席，而家都仲系。我点解我会做中国工作咧？一见到六四民运翻嚟我香港，我知道中国出事啦，系咪？ 系。 咁我就一路咧就将好多资源咧就拨翻喺自己嘅国家度。咁我首先喺农业度入手。因为中国历朝嚟讲，一唔够食咧，就要改朝换代嘅。 系咪？ 佢死一堆人之后，佢又够食，咁又可以有一二百年嘅和平嘅。所以我就喺农业度入手嘅。 第一样啦，食。 我最早嘅喺中国改嗰、那个而家个三农工作，我做得最多嘅。到后期咧就。跟住做埋个下一代嘅教育工作。 系，因为我即系而家我见到，即系我哋国民最惨就系佢冇一套嘅价值观，冇一套系即系嘅标准。吓，头先你讲到就系 佢哋有，咪听党话咯，听党嘅话咯，向雷锋学习咯。但嗰个唔够用噶嘛，你唔可以学雷锋咁啊，人唔可以全部为奉献噶嘛。 系 呢个自己呃埋自己嘛。中国人民大学下面的一个 道德科学研究院是我创办的、 哦、 我就当年就跟他们党宣传部长说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标准是不行的、 啊、 你要求人太高他不是神来的嘛大佬、 嗯嗯嗯、 是吧你 要跟你的时代改制改转即等于正为有一个网友打电话进来他问我你又学佛的又搵钱成为我不是和尚嘛 同意啊，系啊，就算我佛听我唔系咁理解，我都明白。 佛祖冇几多弟子做穷鬼噶嘛，佢搞错咗嘛。 嗯嗯嗯。 我入世就话我嘅钱点样去用，点样嚟，我要合法，我用出有智慧就搞掂啦嘛。多谢你电话，你系一个好有心嘅人。 系啊，阿高博士，仲有我自己，我每日咧，我都要储20蚊，我谂住系做善事咧。你嗰、那个我会支持你嗰个嘅百科全书，我都希望我都同啲朋友讲。都希望即系呢一个我 觉得你掟佢俾我，我唔斗钱嘅，我两个基金一个农业基金一个文化基金，我自己唔掂钱嘅。 系啊，好，多谢你， 多谢。 多谢 Henry 的电话啦，咁啊翻翻转去呢个 chat room 呢边，咁首先提醒大家啦，因为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其实咧仲有十几分钟嘅啫。如果各位咧想打电话嚟封烟嘅话咧，就把握呢啲时间啦。咁其实 chat room 咧都有个问题啊，就系、是、咧其实咧 from 我哋嘅网友 trader 819啊，咁其实咧佢哋又问香港咧可唔可以咧喺一国一制度生存得到咧？即系佢意思话，即系如果假设我哋即系上边可能话一国一制呢个制度唔系一国两制啦，咁 难啲嘅法律制度唔得。 点解咧？ 因为我哋用香港系呢、這个用一个common law 嘛，中国用嗰个大陆法唔同啊，好论尽嘅，同埋你好多个意识形态度唔掂嘅，那个价值观完全唔掂嘅。所以好多人嫁咗嚟香港，或者你同国内有啲人同佢哋相结合嘅话。因为中国而家喺个教育制度咧系出咗问题嘅，佢用仲有少少用移民政策噶嘛，所以变咗佢哋呢一代嘅领导人咧，希望有啲气魄咯，即系有一啲视野咯，系嘛？但系而家呢代领导人我哋未睇到嘛。 即係好似頭先有所講啊，其實作為一個領導人啊，或者高官嗰啲方面咧，其實需要有氣魄，需要有氣量，同埋 有視野噶，有視野噶， 視野係 有觀察力噶。咁我都話你夠膽，你咪將港股交俾台灣托管咯。香港即刻50000点股票，有冇咩氣魄啊？梗係冇啦，呢一代啱啱先，即係咪得罪啦？我翻中國成日鬧人啊！你哋嗰個上網撳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同我訪問。美国搞到党部长要出嚟同我保飞噶，大佬佢阿郭先生很强嗌，净听骂人啊，他是恒子要咁样保飞噶，大佬系咪先？我使乜射你啫？乜以前我嚟香港好过瘾噶，啲共产党俾我玩到残噶，你知唔知啊？ 其实呢个问题咧，关唔关咧？佢哋个胆量事，即系嗰啲国内嘅官员系咪会唔会？ 佢个制度好，佢唔系佢个制度好论尽噶。你嗰度咁上下，你而家你就算你见中联办啲官都冇瘾噶。 为什么呢？ 他左夹住你又夹住你，因为他内部监控。 即其实你 差不多你那督尿呢，你听要告诉你什么颜色的嘛，你没有自己的嘛。你去到一个级的某级的干部派两个玻璃夹给你，那你自己知道将来有这两个人家产拉你的嘛。派个司机给你，就你明知道司机督你背脊去哪里的嘛。派个秘书给你，他有他双层领导又督你背脊的嘛。所以好冇瘾噶，国内做官做惯咗啫，你唔做惯，你唔做，佢顶唔顺噶，点做啊？ 明白，即系有时， 因为佢用嗰啲明朝嘅东西厂嘅制度嚟睇个国家，好嘢学唔到啊嘛，学晒啲衰嘢啊嘛，共产党呢个苏联拎过嚟，同啲冇有分享。因为好多网友咧想知道我以前做领事一啲运作咧，就俾少少常识你哋啊。 好啊，好啊。 譬如我签个 visa 俾你，写错你个名字。你而家话喂唔啱喎，你嗰个 visa 贴落去同我个 passport 个名唔同喎，错咗字母喎，我得噶啦咁，我写正啊，你入境啊拉你啦。 点解咧？我又唔系好明白。 我每一个时间要错一个字噶嘛，错就啱嘅。 但系事实真系咁样 的。但如果你伪造文件，你唔会写错自己个名嘛，傻女。 哦。所以就 你做一份伪造的 visa 入我国家，你点会写错个名咧？个写正嘛，咪拉你咁紧，唔拉你咪俾人跟你咯。 哇，其实系咪算我哋所讲嘅都？ 我哋喺东欧集团嘅阵营用嘅方法咧，同外边人唔同嘅，匪夷你哋谂唔到嘅。 咁咧就系我哋咧，其实咧同埋啲诶， 即系你做假文件，你梗系有个假 visa， 咁你梗系对自己个 passport， 咁啊打到四平八稳，你实死噶嘛？咁啊，凡系我哋文件冇签名噶嘛，我哋东欧集团。而家你国内嗰啲批文都冇签名噶， 即系冇一个人嘅签名，只有 吸个图章，图章你好似好容易冒认噶嘛。 哦，即系有咩事就甩到身啦。 唔系，你就搞错呢度，我唔讲俾你听噶。你嗰、那个、那个秘密咧，就话你以为好容易挑个图章，一吸啊就拉你噶啦，好易挑噶，以为嗰、那个好深奥嘅苏联我哋嗰啲学问嚟嘅。 哦，但系其实喺前苏联嘅时候，其实都系有用图章嘅。 有留用的，所以他没人签名的，你很容易撞板的，因为我给个文件你，我写错你的名字， 你做假文件你不会整错个名字嘛，你走入来就死了，一个礼拜过一个字母，你这个礼拜我第一 个名字第一个字母搞错，下个礼拜错第三个字，一入来已经知道你是假的了。 所以因为你们这些是内部好像密码一样，是你们自知的东西，我们当是一个密码这样看吧。 嗰啲，譬如嗰啲系統就唔同噶嘛。啲人成日講，哇！共產黨世界咧嚴刑逼供冇嘅，冇嚴刑逼供嘅，搞錯曬。 共產黨冇嚴刑逼供。 梗係冇啦，邊使嚴刑逼供啊？綁你喺張牀度，樓上滴滴水落嚟，滴你個額頭，滴滴下你都死啦自己。 呢、這個嗱，阿郭博士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喺會唔會喺你嘅角度唔算係嚴刑？但是 你顶唔到噶，譬如我将个箱摆喺度，我将外边嘅温度教同你人体，你顶唔顺啊嘛，一个锤仔坑落个罐度，你冇伤痕噶，你仲惨过原形逼供噶，系你个内神经伤嘛。 即系用一啲 人顶唔到啊，顶唔到啊。 明白。 嗰啲佢唔系话学你啲把下打到飞起嗰啲讲笑拍戏啫嘛，好似拍电影嗰隔篱面打到扑街，边有咁噶？所以你见共产党啲反拎出嚟，个个都冇伤噶。 冇實際嘅傷痕， 冇嘅冇嘅冇嘅冇，但係你捱唔到嘅，捱唔到嘅，佢嘅微型神經嗰度影響你啊嘛， 哇， 好難捱唔到，但係佢哋啊，比歐美啲國家人道啲喎， 點解咧？ 我借優美國根啦，拎滴翻去，放咗你出嚟都打口雪腫針俾你啦，三年我呢條骨枯嘅，唔當你係唔係都收你工。 即你意思，如果在国内如果咁嘅同样嘅事件就冇手尾噶， 外国仲扑街，外国仲扑街， 即系会仲残忍。 佢哋阴招多嘛？ 哇！呢样真系唔讲唔知啊！ 佢会当你冇事啊，佢唔够证据落你镬，咁啊你无端端好好瞓嘅一日，咁你第二日出嚟两三年，你条骨啊枯晒啊，成个脊骨。冇知咁多啲嘢，有啲嘢唔应该听啊！听咗你会有杀身之祸。讲错嘢咧冇所谓，唔应该听嘅你听到咧系最唔着数嘅。大家忘忧下， 忘记咗佢啦。大家 逢系最好就唔好听到你唔应该听嘅嘢。你乱咁讲嘢，咁有啲你喺个箱仔后边咁做游魂乱参，噏冇人吹得着。但你听到啲唔应该听嘅嘢咧，你跟住再讲俾人听咧，你会累死一个人。有啲嘢唔听得嘅。 同埋，其實博士，我曾經咧聽過一個真人真事，國內嘅 case 嚟嘅，咁就係話咧話説咧某一位平民咧就喺網上訂咗一本書，咁咧佢就係諗住呢一本書咧，其實咧係有一啲收藏嘅價值、炒賣嘅價值啦，簡單啲講，咁但係咧佢喺網上買嘅，用信用卡去買嘅，咁但係咧係因為呢本書咧係即係。我聽翻嚟嘅啫，都係唔係我認識嗰啲人嘅，就話因為咁咧就俾一啲政治上嘅勢力就捉咗去，即系都系算嚴刑逼問噶，即系問點解你去買呢本書上網，同埋點解你持有呢本書？你係唔係諗住再翻印佢？因為原來係話呢本書咧，裏邊咧內頁有係有少少啫，係少少關於係講呢啲政治上嘅問題嘅。咁但係點解會即係佢哋嘅線眼係咪咁犀利？你上網買本書都俾人 check 到，然后一本书啫，我哋香港人会觉得 中国呢边比较敏感，嗰时佢俾你入嚟打劫一间银行，你讲个电话俾我听，提一提佢哋个电话几多号？ 好啊，提一提各咁多位啦，就系28927897889嘅，对唔住，讲多次28927889。如果各位有问题咧，可以随时打上嚟嘅。 你入中国咧，你可以打劫一间银行，佢可以容许你嘅，因为你打劫间银行走咗算噶啦。但我哋出一本書咧，影響佢嗰個政權嘅危害，佢政權嘅穩定咧，佢就仲慘過打幾間銀行。而家就放鬆咗好多咯。但當年我咧就另外一個方法嘅， 我將啲佢哋入邊禁嘅書咧，就周圍寄，圖書館寄，周圍寄，佢明知有人檢查噶嘛。 係。 我亦都明知嘅寄，佢又收唔到噶嘛。大學一定圖書館收唔到嘛。你檢查我，咪洗你腦咯。 哦，即系其实你已经知道嗰啲书中途会俾人截低咗，咁但系咧，你都觉得咧中途会有人睇，总之有人睇你就可以传达到你嘅信息。 我洗你脑， 哇！呢招真系好高喎、 啊。系啊，我洗翻你脑，所以后期我一路一路做好多噶。 咁、嗯、其实咧都引申到一个问题啦，好似话书籍系一啲可以传播到一啲思想俾人嘅。咁同样地咧，亦都咧有网友啊就系问到咧有关于咧内地网络嘅开放程度啊，因为其实。除了啊，不如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听一听个电话先，就是 Kelvin 打电话来的。 是啊，郭博士你好。 喂，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知道中共呢做不了那么多衰事啦，但是他但根据佛学的观点是恶有恶报的嘛，但是他那中共几时 会有得他的报应呢？ 他恶之中又有好的嘛。最麻烦的一样东西，第一，中国在那么多朝代，我们讲现实，我不需要帮共产党讲说话。所有海外中国人包括我们享受到现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尊严，是他这套畸形的管治方法得出来的嘛，对不对？成不成功先？是吧？这个事实来的。第二呢，我们也有很多背景的。有几耐时间啊？现在还有几耐时间？ 现在大概节目还有五分钟到的。 博少少了，行不行？问佢博少少时间啦， 可唔可以加少少时啊？唔紧要，博士解答住问题先。咁我哋睇下， 你睇定 同事。 嗱，我解解俾你听，呢、這个都几有意思，你问得噶，亦都因为你问问题咧，可以俾到好多人解决个谜。我哋世界上喺呢八年内出现咗一啲现象咧，好古怪嘅。呢几十年，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唔讲啦，太远啦吓。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日本仔唔打中国，系叫中国帮手同佢睇档。就成个亚洲分咗啦，啱唔啱？ 哦， 即系话我架仔打完翻嚟，啲中国同我睇住啲嘢，咁啊成个亚洲我哋收晒工噶啦，同中日同日本仔系咪成个亚洲搞掂晒？ 系啊，统一咗噶啦，成个亚洲。 食晒我哋做睇档帮入架仔。好啦，如果德国唔打苏联，就成个欧洲搞晒噶啦，同苏联合手携手。 系啦。 系咪啊？ 系啊。 啊，好论尽噶喎。好啦，打完仗。我哋中国人太自私啦，家天下。如果蒋介石同毛泽东唔为咗自己嘅权力利益去斗争，1949年已经入联合国啦，使唔使搞到有文化大革命咧？使唔使有台海两岸之争到而家未解决咧？呢、這个咪自私咯，啱唔啱？ 系系。 咁我哋老百姓咪中央咯，受害咯。好啦，但最危险而家未来咧，我哋睇个世界又咁睇嘅，我哋中国咧。都危险的。在我们中国北边最上边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强悍的民族来的。他连德国都可以赶他走，对不对？是 啊，他人人就不是很多。 但他是挡到德国的，记不记得在第二次大战。德国都输给他的莫斯科这个列宁格勒战役。是不是？ 是啊，是啊，不知道好运是什么 样。不是好运，他们真的很坚毅的。好，在我们中国的南部有个印度。印度咧就唔硬嘅，就远到咧就好得人惊嘅。佢个远到咧，连你英国都赶走嘅，系咪？ 哦， 我哋喺中间嚟啊嘛，而家，所以系危险噶。如果我哋中国人点解我要教啲小朋友咧，要学捉棋咧，啊，要学多啲知识咧？你上边硬，下边软咁啊，夹住我哋中国。你两边都唔够硬，又唔够人硬，软又唔够人软。你同啲印度人做生意，佢讲几个钟头减你$10价噶嘛，系咪啊？会输俾人噶，大佬，你冇咁嘅耐性噶嘛？所以咧就话，我哋好宏观睇个世界咧，因为共产，如果中国共产党系外国人咧，我带头搞革命噶，知唔知啊？因为佢唔系外国人啊嘛，大佬，佢所有党员都系我哋同胞嚟噶嘛。 但系你都讲佢贪污一条龙啦，咁即系 唔系贪污？唔系佢系我哋中华民族一份子嚟噶嘛？我冇理由讲佢落海嘅，你明唔明啊？当然我未必有咁嘅能力啦，但系如果佢共产党系外国人咧，我系戴咗头搞噶啦。 哦。 但因为佢中国人，咁咧，但系亦都佢有一个辉煌历史。佢喺中途咧，嗰几十年前咧，系整咗毛泽东搞错晒国家噶嘛。佢哋应该有勇气出嚟去纠正晒佢错误，所以佢六四民运要道歉。佢最重要道歉就个文化大革命，佢一定要道歉嘅呢个。 喺整个民族嘅文明咧，佢伤害得好厉害嘅。六四嗰啲小事嚟嘅啫，啱唔啱先？死几千万人嘅大佬，文化大革命，连埋个三反四反，啲政策错误系咪先？你共产党系有一个历史嘅责任嚟噶嘛？ 但系我咁，我哋系咪要等佢共产党下一代想 上？我哋要唔系？我哋唔理个共产党会唔会千秋万世。所以点解我哋要一路做好自己下一代嘅教育？你唔可以搞啲毒奶粉啊，做咁多假嘢咧，即系你变咗自毁城墙噶嘛？都唔使人打你，你自己自己自杀噶嘛？所以你咪一路搞好嗰个教育，同埋搞啲智慧俾嗰个下一代咯。咁啊，嗰啲共产党你唔担心嗰啲衰人会死噶？ 其实我谂咧，阿郭博士咧都答到阿 Kelvin 你问题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谢 Kelvin 你电话先。 系，好 嘅。系啦，咁其实咧，我知道咧各位听众啊，都知道时间好想听多啲郭博士讲多嘢。不过咧就唔好意思，因为跟住有节目，所以我哋时间咧就差唔多啦。 你哋可以打问题上去嗰、那个话俾我哋，我哋跟进咯。咁啊，多谢大家。 系啊，咁我提醒翻大家啦，下星期二咧都系同一时间八点至九点半咧喺我哋二台呢度咧就有酒色财气嘅第三集。 下次有可能啊，徐家杰会翻嚟，因为讲埋佢下一半拍一啲廉政嘅趣事，同埋我哋仲有啲古仔要讲嘅，佢唔知噶。我同佢70年代咯，佢知道佢惊噶，我带头叫我啲兄弟搞暴动噶嘛，警察部。 哇，呢啲真系好猛料啊！我哋都 系我同佢晒冷噶嘛，嗰时我提出。 好期待，如果 晒完冷嗰时佢都死人噶。 咁犀利，但系我哋留待下个礼拜咧。 但有就探长唔接受我意见嘛，又唔肯拎钱出嚟。 唔紧要，我哋咧就 坐大咗佢哋嘅势力啦。我带头嗌晒冷噶，同嗌先先。 哇！真系我而家听落去咧，都觉得一个好期待啊！咁我下个礼拜咧就希望咧见到郭博士同埋阿梁先生咧，唔系对唔住啊，徐家杰先生咧继续上嚟咧讲翻呢关于廉政嘅问题啦。咁啊，唔错啦，各位时间啦，下个礼拜咧酒色财气 再 见， 再见， 好，拜拜。 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我是赵石之。